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 好 咁啊，嗱咁啊，嗰度我哋都按捺不表啦，系咪？ 按捺不表唔紧要啊， 记得要做嘢啊， 要做嘢啊， 死我啦！呢班友点搞？ Okay. 总之有边位同学有需要嘅话，啲官员去 你想反映意见嘅，简单啲讲啦，就 PM 谢工啦，系 天南帮你。去安排一下、 啊、天南天天天南呢个节目咧， 要抵 嘅天天天南呢个节目咧就咩都得嘅， 好啦，咁啊我哋， 但系喂，仲有一样嘢啊，记紧要提啊，我哋咩都得，但系咧你记紧要 交台费， 系啦，揿钟仔啊，最紧要，OK， 入钱入钱入钱， 嗱咁啊，我哋讲一啲 juicy 嘢啦，系咪？ 公关， 好啦，酒店公关 J 小姐确诊，下集。 是怎樣呢？ 上個禮拜我們講上集啦，咁啊呢次咧就有多少少資料啦嚇。 嗱，依啲依集我做聽眾嘅咯喎。 啲制服團體係嘛？ 呢啲依啲我唔識嘅喎，朋友冇乜點講喎，我識朋友少喎。 好啦，嗱咁啊嗱，咁啊上次講嘅 J 小姐咧，嗱曾經接觸過幾多人咧？超過50人。嗱咁啊二號嗱係4月2日發生呢單嘢。咁啊，佢今都應該過14日啦，係嘛？咁幾好彩啊！即係嗰五十人冇一個確診， 即係嗰班恩客裏邊 係啦。咁咧呢啲恩客咧，咁當然有啲好緊密嘅接觸， 係 有啲咧係一個叫做售台銷台，即係話 坐中 唔係，即係話10個嚟到。咁啊我揀咗一個嗱，呢、這個呢一扎10個咧就叫售台。 是 即是 show 俾你睇，然后你喺里面10個里面揀一个。 诶、这个叫做咧就系、是、阿钱，呢、这个叫做阿桑咁。 好啦，咁样叫接触咗50个，咁佢都会讲下嘢噶嘛，系嘛？佢嚟到 show 自己啲 call 嘅时 候都要讲下嘢噶嘛。 冇错， 老板你好啊，诸如此类咁。咁但系呢 show 翻到而家咧，除咗 J 小姐确诊之外咧。所有曾經有接觸的人咧，都冇人有確診， 即係冇驗咩？梗 係嚇，有驗嘅牙人啦、啊，大佬，唔係有冇驗唔緊要，總之過咗14日佢都冇事啦，係 咯， 啊咁啊，即係好彩啦。咁呢個咧，比美邊個咧？比美呢個上一次我講啊，有一個70幾歲嘅阿伯喺高雄一個叫金巴黎嘅舞廳，即係而家仲喺醫院嘅，啊，即係70幾80日噶啦已經，啊，即係佢。喂，攬住跳舞是零距離的接觸，只有呢個阿伯中咗，嗰啲舞小姐冇一個中招。好啦，咁啊啲人去問陳時中個，喂屌你，即係呢日病毒點㗎？佢話嗱，好簡單啫。佢話譬如我有感冒，你坐喺我隔離，你冇事，可能坐喺老院嗰個唔該曬入。 哦，黑黐咁樣就去 啦。唔使黑黐啊！即係 譬如佢講嘢， 坐喺張三隔離，喂，我同佢傾緊，傾咁耐佢冇事，但阿錢坐到咁 Q 遠咧，佢可能中咗招。 可能我呢、這個，我將啲病毒一彈咗你嗰邊。 咁犀利！ 即係呢個係冇得解釋嘅。即係感冒都係感冒都如此，咁呢個病毒都係如此啦。咁所以即係 睇人咯，真 係。係冇得解釋啦，係咪？ 個樣靚啲，就埋啦。 即係嗱，去到咁近接觸都可以唔中，咁有一個女保安。是 在街邊在個社區裏面跟人家講的那些什麼那些那些買什麼買網上買東西網購、 哦、 網購傾了不知10幾分鐘那個中了招、喂個女保安不是傾下偈大佬是嗎但是喂他這個這樣傾偈不會攬著來傾的但是跳舞一定攬著來跳的啦、那些不中傾偈那個中了所以你說是不是很奇怪呢、好了 跟著呢 好了我們不說一些了我們先show一下 一張帳單先啦。咁我哋了解一下酒店公關嗰啲帳單裏邊嗰啲細項係點分嘅咧？係嗱咧，即係電視睇得唔清楚啦。我哋請阿宋興啊，我印咗張嘢俾佢咧。 呢啲我唔熟噶喎， 唔使你熟噶， 你俾錢啫嘛，自己你俾錢唔使噶， 你讀啫， 俾錢啫嘛， 唔係就好簡單嘅啫。其實之前上面嗰度咧，嗰扎咧，上半部分咧就不外乎咧就是、啊，你買外賣啊，即係你啲酒水啊嗰啲咁嘅嘢嘅啫，即係毛豆啊咩 小食、 雞爪啊啲小食嗰啲咁嘅嘢嚟嘅啫，蛋糕啊、香煙啊嗰啲咁，豬頭皮啊咁啊， 雜雜雜啦， 即係嗰啲雜雜雜嘅費用嚟嘅啫，嗰啲唔多嘅錢。OK， 咁啊。下面嗰張單咧， 壽台就定 就多啲啦， 選壽嗰啲就好啦。 咁啊，香奈兒即係 Chanel 嚇、啊、，Chanel 咧就框台咁啊，7350元嚇， 即係啲坐低噶啦。 系， 跟住坐一晚嘅咯喎， 坐到走 為止。你7000多元，即係已經話千幾蚊喎， 貴嘅喎。Chanel 咧， 千幾蚊港幣嘅喎。 鄭咧仲貴喎，仲多錢喎。阿鄭咧咧， 依個 嚇阿珍妮喎，阿 Jenny 喎嚇，咁啊外傳嚇 攞手袋啦。 哇！你又話唔識嘅啫，又攞手袋。 喂，未食過豬肉都見過豬行路啊？係咪啊？ 係，我都聽朋友講啫。 係咯，喂，睇報紙有講噶嘛？ 攞手袋。明嘅，明嘅，明嘅。咁啊，成20000多元。吓、啊、咁如果你翻去 买个副中啦，真系 系 好贵真系。 咁啊，外传唔知咩叫外传啦、 啊，外感传女我知 啊，冇错啦。咁啊，其中啊，杰西啊、Umi 啊、米洛啊呢啲咁样咧，就收台啊， 疏疏嘅啫，嗱都要俾钱噶、啊，都要俾钱噶，即系 咁啊，平好多啦，嗱350。350元啫， 即係我嚟收你唔要我， 即係 tips 咯，即 係都有350元 收嘅，即係打個招呼 hi 咁， 即係嚿水咁啦，係啦， 謝翁今晚食飯未啊？咁即係嗰種， 咁啊350噶啦， 咁啊350噶啦，咁但係米洛咧就好彩喎， 我下朝同謝翁先食飯未先？ 嗱，米洛同阿 Umi 咧又同一張帳單又出現咯，咁叫小框，小框係咩咧？我又唔識解釋啦，我又冇呢類嘅朋友，咁就8400元。即係除咗350元嚟售台之外咧，小框即係輕輕框住， 即係坐即係坐低㗎啦，都 坐低㗎啦嚇。咁啊8400嚇，咁啊其餘嗰啲售台啊，大家知係咩事啦？咁啊阿米洛，咦，原來唔係喎，售小框完之後又坐台，坐台係1750喎 ，Umi。呢啲咦，全部坐台冇彈鐘喎、 啊，只係照咁睇啦。嗱、啊，即係呢個就唔係聽朋友講我估啦。嗱，咁咧佢就有分節嘅。咁秀台咧就坐咗一節就350，咁啊米洛咧坐咗5節，所以咧就坐咗又係1750。咁一節可能15分鐘咁樣計啦，可能就係、 是。 咁、所以咧佢就坐。 啊，有嗰24節，啊有啲60節咁。係啊，真係。 唔係節數啊，送啲最清楚啦，節數人。 我唔熟噶，大佬，你問我。 好啦，喂， 系 嗱呢個我估係唔係一條友坐噶啦，肯定 係 即係幾條友坐啦。 咁成班啦，起碼都有五六個，有五六位小姐， 哇，都唔少嘢。 70000多元啫， 冇多啫，7萬多。7萬多元 啊，即等於16000-17000， 都唔使20000元。咁呢度幾多個小姐啊？1、2、3、4，起碼4個、5個、6個小姐。 系咯， 系咪先？一六个人去除翻开佢一人2000元多啲啫。 嘅哇，呢啲真系大宋朝伟大，即系宋元 我。喂，数学你最精噶啦，16000元6個人分，系咪先？系嘛？喂，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数学你唔精啊，张生，系咪先？ 2000元， 总共嘅坐低有边个啊？阿香奈儿啦，阿珍妮啦。杰西， 好啦，唔數嗰啲啦， 四個啫喎，得四條友啫， 翻埋錄影啦。 嗱，好啦，嗱， 我唔講呢啲啦，我哋講完一帳單算噶啦。好啦，嗱，咁咧酒即係呢啲酒店業就係勒令停止啦， 係， 咁啊轉入地下化喎，咁咪撲街啦，咁啊， 即係暗啊 遊擊隊， 暗咁 啊 做， 咁啊點樣發現嘅咧？喺4月11日咧凌晨啊。在呢、這個台南嘅中西區咧，發生一單酒駕撞死一個神運婦人嘅案件。 隨住呢個網友嘅人肉搜查咧，佢肇事駕駛嘅身份曝光，竟然係某租停業酒店業者旗下嘅公關小姐。 哦， 啊咁啊大鑊啦，係嘛？ 哦， 即係懷疑咧，為咗生計咧，私下接單賺錢，結果咧就酒駕就出咗大禍。咁啊，成件事咧就引起市長黃偉哲啊高度重視。 台南嘅 係啦，十二日咧，即係12日啊，立即指示啊，呢個台南市警局全面動員，針對台南市所有男女陪侍嘅 KTV 小吃部全面檢查，避免呢啲停業違呢、這個違規嘅特種行業咧成為防疫嘅破口。咁啊！即 係趕盡殺絕， 原來可以轉落地下嘅。 哦，呢啲好多時都係失蹤咯。 即係地面有地面做啦。 前幾日有一個檢控咗酒吧就係啦，啊咁啊限聚令，咁佢就去後門開咗我朋友開 party 咁樣啊。 咁啊， 好啦，嗱咁啊，嗱我哋再講一啲更加 juicy 嘅。 嗯。 咁啊，呢個有兩個。啲台灣嘅名嘴，一個叫謝振武，一個叫做丁學偉啊，兩個名嘴咧喺度對話，道盡咗公關小姐嘅賺錢哀歌啊！屌啫，嗱哀歌我加落去嘅， 嗱、嗯、有幾哀啊！ 嗱、 啊， 即係我咁講咧，我哋成日強調公關小姐咧，都係有一啲好似男女唔平權咁啊。其實我講緊女公關，其實男公關都一樣嘅。因為都好多啲 新鮮， 都好多闊太咧，就希望揾啲小鮮肉嘅，係咪？所以咧，即係我講嘅女公關，其實男公關嘅遭遇其實係一樣嘅。好啦，咁咧就究竟喺私人嘅招待所能夠玩到幾 high 咧？啊，咁啊聽住咯喎。咁呢個丁學偉咧就話啦，佢話某一次咧就同朋友親眼目睹咧嗰個女嘅個女。全身除曬，咁咧就喺佢身上面倒啲紅酒。 我聽過啦。 咁點啊？ 唔係嗰個乜嘢，即係唔係台灣嗰、那個，香港某啲人都係啦。 嗱，咁咩？即係而家講台灣呢個。 係啦，係啦。 好啦，倒滿咗成堆紅酒之後，咁就攞住一沓1000蚊紙咧，就向天一撒曬落去，咁嗰啲1000蚊就撒到成地都係啦。咁咧，呢個除曬衫而身上沾滿曬紅酒嘅女郎咧，就要瞓喺度，喺 度 碌地沙， 咁就即係將啲1000蚊黐喺個身嗰度， 之後就攞翻， 黐到幾多其實攞幾多， 直至到咧嗰個恩客話聽，咁你就企翻起身，你身上黐到幾多1000蚊，嗰啲1000蚊咧就係你噶啦。 哦， 咁都好過以前嗰啲， 嗰啲唔得。 以前飲到嘔啊，先得一杯得嗰300蚊啊！而家咁啊，碌一轉一轉就有就都唔知幾千啦，係咪啊？ 咁所以話咧，嗱呢啲 玩得唔道義啊！ 呢啲都 係啦。咁當然啦，依一樣嘢就即係話係將尊人嘅尊嚴咧就踩。 係啊，即係其實玩係尊嚴啫嘛。 係咁，咁你想賺啲錢啊嘛，係嘛？咁冇辦法啦，你可以你有權唔去碌。係嘛？咁但係你要花花碌碌嘅1000蚊，遍地都是。你只要打兩個滾， 咁就都滾啊！ 係嘛？ 唔係呢啲，即係呢一啲嘅玩意咧。我古今中外咧 都好多嘅， 都好多嘅，都好多嘅。因為你即係呢個所謂你牽涉到所謂道德嘅問題，所謂尊嚴嘅問題。在面對冇飯開的情況底下，係咪？佢咩尊嚴都不要的啦，係咪？啱唔啱啊？ 咁或者佢話聽日想買個限量的 Chanel 嘅， 係咪先 ？Channel 咧， 你唔好理佢啦。總之佢有佢嘅目的啦，係咪先？ 嗰個 Channel 又 攬曬啦， 得100個。 你而家真係話即係窮到出嚟要維生嘅，得好少噶啦，都係買嘢嘅啫。 為咗滿足自己去， 冇錯啦。你 嗱咁依個咧，即係去嗰個事主本身，佢背後有咩係有辛酸嘅落水，我哋唔知。 冇錯啦， 有件咁嘅事情。 冇錯。 咁咧，即係呢個謝振武就即係好強調，佢話你唔好睇嗰啲人咧，道岸貌然、西裝不挺嘅朋友去，呢啲多數都係政界啊、名流啊。 佢啲商界嗰啲人嚟嘅， 即係金雞嗰啲係， 係啊，即係因為佢唔係因為呢啲人咧，可能平時抑鬱得太耐啊， 冇錯啦， 佢要行出嚟，哇！屌你咁即係呢個套乜乜 Q 嘢咩咩咩談道德啊嘛，即係類似呢啲咁嘅人啊，即係佢要行出嚟，俾人哋覺得佢係一個正人君子， 冇錯冇錯， 但係一閂得埋道門咧。哇！喺嗰種 真面目 嘅獸性嘅獸性咧，就 出曬嚟， 飆曬出嚟啦！ 唔係嗰啲又要揾心理學家咧嚟到即係去解釋噶啦。 好似即係去到嗰啲地方，你真係聽人説教噶嘛？好似《北極風奇情話》嗰個作者啊，咩名啊？嗰個 喂，即 係 喂你 咁，佢咪喺大陸好多年先落到香港嘅。咁啲咁佢啲香港啲朋友帶去見識下呢啲咁嘅地方啦。佢仲居然出嚟做即係 feel study， 即係問下人哋小姐，喂，點解你做醫行啊？做醫行點樣啊？ 咁當然亦都我都即係以前亦都聽過咧，即係話有 阿無名氏啊。 有位女大學生、女嘅大學生咧，就為咗要寫一篇論文而下海去做舞小姐添。 呢啲係傻嘅講嘅啫。 嗱，當然啦，即係。每一個 你唔信嘅， 唔信嘅，真係唔信嘅。 咁事實上係有啊嘛。 因為依類嗱，佢講嘅當然佢有嗰個權利啦。 係。 嗱，如果真係做學術嘅話咧，其實唔需要。 係咪？ 即係話明知我知樣嘢係死嘅啦，唔通你食咗佢咩？ 唔談論呢個係咪真實個案或者乜嘢？咁當然喺呢個花花世界、大千世界裏邊，咩人都有啦。 冇錯。 咩事幹都會發生啦，係咪？因為今日講呢啲咁嘅事件事故裏邊。上個星期我冇出現啦，係咪？咁但係嚟講就係話，即係台灣飲花酒啊，古今中外都係會有嘅。 咁其實嗱，講真，即係嗱，其實呢啲咧，嗱，呢啲地方有冇去過咧？我都去過嘅，真係去過嘅。但係咧，那個情況係點樣咧？其實咧，你多人尊重咧。其實是最重要的， 冇錯。 即係你唔可以話喂，我使咗幾多錢？ 我係大爺。 當然啦，我又唔係使好多錢。但係其實點咧？點解會去咧？就是、因為啲朋友見面，咁幾個馬佬，唔通打乒乓波咩？係咪？咁揾個地方傾下偈，唱下歌，傾下偈咁，即係傾下啲往事啊咁。呢啲好常見嘅呢啲。 咪女性聽眾咧就話咁多地方唔去啦，去呢啲地方。 係咯、 啊。咁但冇辦法㗎，咁係咁，男人係咁啊。即係其實咧，老實講啊，你去到唔一定攞手袋㗎嘛，傾下偈。咁我又開心心咪一晚咯。 喂，我哋睇好多武俠片啊，或者係。以前呢啲 名士風流， 嚇啲名士風流都係咁噶啦。 咁又分嗱，即係講到一樣啦。咁啊，前兄比較熟啲，譬如好明顯嗱，就是、一個日本藝妓。技藝啊，即係佢真係純粹 我哋表演噶嘛，佢 表演啫嘛， 表演噶嘛，係啊。 咁佢嗰啲仲好嚴格咁規定你，千祈唔好搞啲乜嘢，即係無手無腳嘅嘢添。 唔係佢分開嘅，即係分開。如果譬如講咧，有即係即係如果講得遠少少啦，即係以前嗰啲清流啊，佢真係好犀利。明清時候啲名妓啊，即係堅道啊，出師啊，即係啲出師集嘅。即係其實咧，我就講嗰種係一種咩咧？喺種娛樂場所入邊，即係大家係去增添一啲嘅氣氛。咁即係老實講，好簡單一樣嘢啫。即係女性都係一樣㗎。其實你女性坐埋一齊，即係除咗打麻雀啦，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咧，因為有啲即係有啲地方有啲異性喺度咧，其實個氣氛平衡啲。 講下鹹股咁樣又， 或者你僆仔咧係平衡啲嘅，佢啲語氣啊、心態平衡啲嘅。 你話我好有經驗啦，咁係嘛？ 實際係啊， 事實上係 一事實。 仲望受怪你啫，我哋都崇拜，我啲崇拜嘅主嘅眼光都望住你啦。 我識得朋友多，我都係聽啲朋友講嘅啫。我都係聽啲朋友講嘅啫，係嘛？咁你交際應酬好多，即係時好多生意人都喺呢啲場所裏邊咧，係傾成呢啲生意。OK。台灣固然係啦，咁啊有啲去洗桑拿浴，係咪？咁啊源自日本嘅好多浸温泉，係咪？咁啊大家坦蕩蕩嘅情況底下咧，就傾得特別投契，係咪？咁啊喺呢啲燈紅酒綠裏邊，即係大家即係拋開咗呢個即係解放式，咁大家去傾呢啲乜嘢？嗱，嗰啲公關小姐、陪酒小姐咧，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談。即係等於以前你喺即係明清年代嗰啲清流啊，嗰啲即係佢哋係有文化嘅人啊，礙於一啲即係 環境 嘅情況底下，佢投身呢個行業 係咪？咁咩？嗰個鬼子佬嗰套咩戲啊？Pretty Woman 啊，係咪？即係都有呢啲咁嘅神話創造咗出嚟啦。咁台灣係咪有呢啲情況咧？嗱，我哋過去幾十年去台灣去洗桑拿浴，我哋又去過金錢豹。 你去過？ 咁我話俾你聽，唔去冇去過，你又話我呃你。 哇！你崇拜嘅眼光嘅 記者，係嘛？好自然啫嘛，係嘛？ 有個夢寐以求嘅天堂， 係嘛？即係呢啲地方係咪真係嗱？老實講，頭先所講嘅技藝藝技，咁啊，你自不然係會有好嘅地方。 嗱，仲有講一樣嘢咧，其實真係嘅。谈生意咧，交朋友咧，一定要去啲地方。点解咧？ 一定啊， 放啊嘛， 唔系一定啊，仲要 做嘢咧， 系 信任。如果你咧，佢唔肯同你去嘅话咧，其实大家个心交唔心交嘅。去大家一齐去啲地方啦，即系就一齐玩过啦。咁咧，心交啲嘅。即係起碼我放開嚟，我放開嚟，我 呢個潛規則嚟， 即係我唔會同你玩，即係我唔會同你玩嘢。因為點解咧？我你嘅嘢我都知道啲，我亦都俾啲把柄你，即係咁嘅樣嘅。其實 哦，即係個心理態，心態 啱唔啱？即係等於人哋傾生意，點樣去桑拿浴啫？因為你唔會裝錄音機啊嘛，係咪啫？除曬。即係其實呢個心態嚟嘅。你要係如果真係傾生意嘅話，即係傾啲係有份量嘅喎。啊、即係唔係賣魚蛋啊、咖喱啊嗰啲喎？啊，咁嘅時候係要去啲地方嘅，因為呢啲我都即係去過試過嘅。其實、 好啦，咁啊嗱，咁即係呢個 J 小姐到呢度為止啦。即係總之就 我咁樣係咁樣咋？ 嚇、啊，咁你有咩可以延續落去啊？ 冇啊，我諗住 J 小姐啲咩坎坷啊？ 七萬幾咧，其實咧即係真係少嘢嚟嘅呢度。咁以往咧，即係30年前啦，咁樣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啲好似阿前興講啦，啲廠家咧，咁佢哋即係可能啲行家，大家去飲個花酒一晚咧，即係講緊幾多年前嘅，佢哋咧飲一次咧，嗱，通常咧佢哋唔會帶現金去嘅，因為嗰個金額大啊，佢哋隨時十幾萬落樓嘅，咁佢哋點樣咧就簽單。咁咧酒家咧就係、是、月尾啊月頭啦，就所謂請款啊，就攞埋一張單。阿陳董、阿錢董、阿宋董，咁啊，跟住佢會計部咁啊，會計部醒目就喺另外嘅張喺另外嗰度咧，就同佢找一條數嘅。嗱咁咧，通常咧， 其實 咁佢好多時候咧可以咧一嚟請款咧講幾十萬嘅。啊咁啊，佢一個月唔止一次噶嘛， 生意多嘛啲大佬。 咁啊，亦都即係 一單就講緊億億聲嘅咧。 嗱，傳說中咧，即係有啲。傳說中啦，嚇嗰啲電影亦都有啲人覺得好似好誇張咁。咁我哋曾經經歷過一個，即係一啲經驗咧，就係話咧，嗰個卡拉 OK 房咧就大過嗰間屋嘅，即係我間嗰個幾百尺嘅啫嚇。咁啊大過，即係嗰個廳房。 你講喺台灣啊？ 喺台灣。咁就好啦。咁七八個人坐低之後咧。咁有啲嗰啲少爺，即係嗰啲 waiter 咧，即係入嚟咧，從來打個招呼，攞啲熱毛巾啊咩嚟咧咁。咁我哋咧，即係嗰啲招呼，我哋去嗰啲老闆咧，就嗰張台面咧，即係佢一坐低咧， 上個禮拜 講咗啦，係嘛？ 即係擺錢啊嘛，擺低錢啊嘛。 入嚟打個招呼。 以前冇信用卡咧，同埋咧，佢啲老闆咧就覺得。我都要喺即系啲朋友前面找數，好冇面嘅。所以咧嗰陣時咧，佢就興係簽單嘅。 係簽單，即係我係 VIP， 冇錯，我有面， 同埋佢信得過我， 冇錯， 咁多萬都可以簽， 冇錯啦。因為佢要面子嚟噶嘛，呢啲。 好啦，咁啊嗱，咁啊講啦，呢啲 J 小姐嘅嘢，即係打完遮算噶啦。 打完遮， 好啦，咁我哋講下咯喎， 講下， 即係呢個華航改名做台灣珍珠奶茶航空。嗱，呢個係咪好神奇啊？ 咁啊，呢個名邊個諗出嚟嘅咧？ 嗱，事源咧就因為口罩外交，咁啊，即係我哋送咗好多口罩俾呢個歐盟啊嘛，係啊，美國啊嘛，咁啊，因為咧，即係呢個雖然嗰啲 packing 嗰啲箱啊，係印住咧呢個Taiwan can help 啊， 有國旗 啊，咁啊，但係咧就而家陸營話。 怕引起外界誤會呢，因為他送這些口罩的那隻機呢就叫 China Airline， 以為中華，就是以為中國的， 所以人們誤會呢送這一批口罩呢是大陸送的，我不知道， 找個藉口啦，找個藉口啦。 好了，咁即係因為跟大陸有關，咁所以咧啲陸委啊嚇，嗰啲即係陸營嗰啲委員咧就喂趁呢個時候仲唔話改名啦，係咪？喂，我哋唔好避免人哋誤會我哋同大陸有關啊嘛，我哋唔係中國台灣啊嘛，係咪？我哋係台灣。啊，咁所以咧就喂改名最好啦，其實呢個改名咧已經講咗好 Q 耐噶啦，即係 今次啊就乘機發冷， 唔係今時今日。 咁啊，其實好簡單咁，你怕華航俾人誤會，你點解你唔揾長榮嘅咧？台灣唔止一間航空公司噶嘛。 好啦，咁啊，國民黨嘅委員咧，即係呢啲係捉蟲入屎忽嘅。咁呢位賴士寶係點咧？佢話喺個網上咧發動一個投票活動，啊，即係喂你支唔支持改名啊？咁結果咧就撲街啦， 綠滋滋。 結果咧支持改名咧60%，86%；唔支持改名咧得14%。我屌你！你知呢啲就 即係佢都 懵餅， 佢唔係活喺依個世代嘅人嚟嘅。 好做唔做？ 佢冇諗到依啲 三萬字， 佢冇諗到網路世界。 第一 ，Benny 已經霸佔咗啦。 第一，人哋會灌票， 冇錯。 第二，你國民黨搞呢啲。電子投票你不嬲都唔夠人搞噶啦！ 一網路世界，佢即係到而家都唔知道自己輸咗依十年咧，佢輸喺邊度？ 所以咧， 今夕何夕？ 呢位賴士寶呢位立委咧，兩天之後咧，即刻撤銷咗嗰個投票嚇，咁啊屌即係丟 肉算咯， 丟人現眼啦，係咪？好啦，咁啊嗱，藍委又提出兩點咯，佢話：喂，屌你咁改名，你知姿勢睇大喎！要用11億美元嚇，因為你改名啊嘛，要嗰啲嗰個飛機要遊過曬啊，又要同人哋傾嗰啲 航權啊嗰啲 先啊。喂，嗱，第一要用11億美元，第二咧要同其他國家傾航權問題， 重新傾過。 我覺得11億美元唔係咁多啫，11億美元大概100億，大概10億港幣都唔係好多。喂，如果民進黨政府要改名的話，屌唔好話100億啦，1000億佢都拿出嚟啦。佢為咗要台灣證明的話，錢對佢嚟講唔係問題，最大問題是傾航權啦，因為你同每個國家逐個傾噶嘛， 係嘛？好難傾嘅，好難傾。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咁啊，結果咧就有人話咯，佢話嗱，即係如果傾航權咁 Q 麻煩咧，就不如我哋開一間台灣航空公司就。是一間子公司，母公司是中華航空公司。咁中華航空公司咧，即係為咗唔好失咗呢個大陸呢個航權，咁咪中華航空公司研飛大陸、香港、澳門。咁我哋就攞住呢個台灣航空公司咧，就同其他個國家去傾。我不知道行不行，即是有人提出 但你是不是跟剛才一樣的意思，你重新傾過那個航權， 那慢慢都傾， 那你跟你改，你完全改名，他傾 大陸不給你飛， 沒分別的，那 不給你飛，他不給你飛，中華公司不給你飛， 因為大陸和香港這條黃金線，他又不想得失，台灣航空公司真的大陸不肯跟你傾， 因為咧係佔咗四成嘅， 係啊，咁但係佢知道，大陸知道你玩嘢嘛， 佔咗佢華航嘅生意25%嘅， 冇錯啦，大陸知道你玩嘢，咁咪梗係唔同佢傾啦，唔同佢玩啦。 最主要因為你一傾嘅話，即係你改名去傾嘅話咧，咁嗱，佢話哦，咁我整緊子公司，你起間子公司叫台灣航空去同外國傾，同你華航改名去傾，去同外國傾，其實冇分別嘅喎。 好啦，咁啊嗱，喂，咁啊有人即刻設計。啊、即因為台灣沒什麼特別的出名，最出名就是台灣珍珠奶茶、 嗯 啊、我們看一張照片、啊、即台灣珍珠奶茶的機、啊、這一隻就是手畫的、啊、即特別我看下去像一隻雲炮，要你一點點那些 生了東西，好像 8.9 像生了東西那 樣一點點那些 是珍珠、啊、好了，看第二張了，第二張就是、啊即係 OK 啲啦，咁啊喺後個機尾嗰度，即係個 logo 位嗰度咧，就整咗杯珍珠奶茶咁啊，咁即係話呢個咧就即係有人設計係個台灣航空公司嘅 logo， 咁將會係咁樣。 因為我建議用檳榔啊， 有得嚼。 檳螺，檳螺不是台灣的特產啊嘛。 咁多人食檳螺啊嘛， 而家開始少啦，大佬 好少啦，好少人吃。 老一輩中意噶嘛， 好啦，揾我哋 嗰啲大哥中意食噶嘛。 咁所以咧，即係嚇咁誒，大概隔一兩年咧就改呢、這個即係中華紅燒改名咧，就即係會拎出嚟傾噶啦。咁啊， 就其實咧，今日咧就交通部咧都有出嚟講個話嘅。咁一陣間咧，嗱，我哋下一節翻嚟，我再傾下，即係交通部講咗啲乜嘢啦。